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生。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对强姐的歌特别熟悉， 对， 是吧？就是经常那个，无论是在遛弯的时候啊， 对， 就不经意会哼唱起，因为太熟悉了，简直。 而且 无论是以前大小的晚， 而且你看啊，咱俩都属于是这个啊，这个10后是吧？ 新生代嘛， 新生代应该算强姐，应该算张强。 对， 他关键是特别厉害的， 颓废的情绪，根本就不适合玩这个。 所以玩 disco 有几个条件，一得性格活泼， 对， 然后呢，还有 不？ 状态状态积极， 对状态积极， 对生活永远有新鲜感， 而且乐感还得好， 哎，对，就能够踩着这点儿，对吧？ 对， 我们家其实有张强老师， 感受不一样的，因为我确实没有过接受过，就什么讲啊，就外国那种流行音乐的，他们会好几样乐器，拿起来就能一会儿吹这个，一会儿弹那个，就什么东西， 一通百通。 对，他们的那个动静也特别好听，我觉得 喊停这事儿不容易。 反正我不管那套，我挺愣的啊。对，我就是我钱够了就行了啊。反正我能在小餐馆里一件事哈，那会儿觉得我妈做的不好吃，可愿意往外跑吃点什么啊。 受不了10分钟就暴露了，就咱们就有点好吃的就满足这样的心情。 太容易满足 模式上， 还不能称之为叫什么通俗歌曲。还是怪怪的那种感觉， 好没啥流派那一， 就是还是在 去哪里 搞怪的， 我要送那鲜花献给你哦，这就 是这种曲风在当年的晚会常见哦。 对， 常见的 那种就晚会音乐的概念， 要带大垫肩的，对吧？ 哎呀，让我 转点大彩球的。 哎，其实这样也可以，但是它的编曲肯定不是 disco 啊。包括我唱一些舶来品也很多，但是编的实在。就是我有时候也挺猛的，就跟人家编曲的也不顾人家面子，我说你懂 disco 吗？那会儿我才16、17岁，对，我就特别没有礼貌，我就现在想想挺后悔的。我说你懂 disco 吗？我说你编的这是 disco 啊？ 好损， 人家现在张强是 disco 女王啊，对不对？ 就是你看我编制都在呀，康佳呀，什么鼓啊，什么的贝斯都有啊， 硬件都齐全， 别扭啊，对。你就听着很别扭，他的概念是不对的。 对， 侧面证明张强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 对，就不得不说，就是对张强其实应该找到了源头，因为 disco 不是我们本土来的东西嘛，是西方音乐，对，所以我们要 跟古典音乐一样嘛， 对，所以我们要去根儿上去探访，包括发展也一定是西方发展。 那我也去错了，我去的澳洲，应该是种菜，我去 澳大利亚那边那个袋鼠 feel 和这个考拉 feel 的 disco 也不错，是吧？ 种菜 去，但是澳大利亚其实是一种多元音乐文化融合的地方。其实它也是发展的很快， 澳洲出来的 受美国影响 歌手，澳洲本土的摇滚乐歌手也很棒。嗯、然后呢，澳洲是我有我有一个乐队说最喜欢的 disco 乐队叫 Bee Gees 啊、嗯、，Bee Gees 太棒了，嗯、 对， 这三位，我记得好像是在前年还是去年的格莱美音乐奖的颁奖典礼上面，还有一段致敬 Bee Gees 乐团的这个现场演唱。 Bee Gees 家族曾经非常的辉煌， 非常辉煌，他们的声音是极其有这个辨识性的声音 啊。 对，当然了，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看一看网友们这样的一些小留言哈。像刘可欣说的，这个强姐真可爱啊，而且是爱生活，嗯、当然更爱张强。凯撒龙也说，那那英啊、王菲啊，都是听着张强长大的，对不对？这话真是实话哈、啊。 是的， 对，可不就是嘛哈、 啊。是的。 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还特别为各位朋友们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小的视频， 哎， 我们来去欣赏欣赏看张强的朋友圈。好不好、 这个、 这个 我想看、 哎、 这个我想看吗 特别想看一下哈这个朋友圈里边放烟花的感觉也特别的好看、 哦、看看 有两段小视频咱们来连着放好不好 好、 啊、来先看第一段这个带有点赞量特别特别多的这个朋友圈哈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直播间按钮选择潮流梦工厂来进入我们这里的直播间现场同时也看一下我们这个新浪微博一直播关注活力982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来吧走起 哇498人赞了 但是这个会发现头顶那块哈这个有点被我们这个画面哎对挡住哎好 哇这是音乐节的现场 哎这朋友圈动态封面吗这个好像应该是网友来做的一个东西 我正想打开我的看看我怎么不是动的 你那个手机没有更新 更新之后就慢了 就要变卡了是吧哈这是网友来做的一个就是他的 小视频 动态朋友圈小视频 哇 就是特别喜爱你的现场的感觉这是在音乐节是吧应该是 对对 我们来看第二段哈这第二段也是一个竖版的朋友圈放烟花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呦呵，给你打会儿机， 横空出世， 横空出世，哎呀，吓一跳啊！好，烟火起来，呦呵， 哇哦， 哇我之前听说过这个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今儿的好啊烟火蹦出个张强特别厉害特别厉害 还这样带金毛 这是练了749天练成仙丹了都已经是是吧啊特别的厉害啊当然还是有我们网友也说了要一定要替我说声我爱你说 特别 好 听 特别爱你的声音啊当然张强的声音也特别具有识别力 对非常有辨识度所以我刚才就说其实很多朋友对张强的歌声特别熟悉包括他的性格我觉得你的性格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在演唱的时候还是平时就是很自我然后就是我就是我的那种 对 对 不会装他们说得装着点啊戴着墨镜我刚才来的时候戴着不行摘了 受不了 其实我们直播间有点黄应该戴上点 是这么回事哈、啊、所以就是说呢作为一个咱们北京的这个女孩啊 真是 北京女孩这是我让我 Q 到一首歌是不是哈、啊 北京女孩 哎对这首歌是新来的哈 对 吧 庞宽写的 对这算是一首新歌了 对对 这是其实在2017年、我们当时听这个别问我什么是 disco 那张专辑那再往后来在北京女孩这样一张专辑首唱会我们当时都看过很多的这个视频 对 但说实话很多人的车里边都会把这个 MP3 哈都放在这个车里边听着反复听但是没有说是听够的那一天那就是因为他每一首歌呢都能够给到我们一种非常完美的驾驶激情 驾驶激情 脚底下给油特厉害哈光光的 光光 但又不躁腾 我刚才想到这个动词你就说出来 是不是这意思 一边听一边光光给油是吧 特别厉害那这样吧咱们就先来去欣赏一下这北京女孩这样一段歌曲的这个它叫 MV 嘛是 MV 是吧 有 MV 是找了好多女孩子拍的吧 太好 北京籍的、 哎、对 来听听写给我们的歌 对啊怎么就写给你们的歌 跟你并没有什么关系 来吧一起看看这个歌曲的 MV 现场特别有故事的感觉啊、而且这个男演员戴一头盔特别在致敬 Daft Punk 是不是 他喜欢 特别喜欢 这就是庞宽 而且大方百货是一个非常棒的标志地 是吧卖友谊香纸万里千红是吧 来吧咱走起北京女孩来自于张强 北京女孩来自于张强的作品， 谢谢， 非常非常棒、啊， 谢谢送我们的礼物， 真的是特别刚好，唱的都是你们二位自己啊， 对我们自己就认领了， 对，而且还能够对号入座是吧？ 对，我觉得 好多这样的北京女孩，你可以听着的歌，就觉得这就是自己唱的，就是 真的、嗯。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就算是装一装，只要被人一带动，比如说张强今天在这一带动，我的本来面目就流露出来， 暴露是吧？哈， 对我就是这样的， 就活跃起来， 就是特别的爱吃，是不是哈？ 哦， 对， 这个爱吃。这肯定是北京姑娘的特性， 爱吃才会赢 嘛。都爱吃， 就别人旅游看景儿，咱们走哪儿吃哪儿。 这也是 以吃为主， 享受生活的一个方式。对。 对，我们其实就是怎么说，共同点就是对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就是很满足于眼前获得的。 对、 嗯，就是吃饭这个事儿是眼前最容易获得的， 而且是这个我们这个人生当中啊所必不可少的一项人类基本的生理满足需求。 对，我们可能一块蛋糕或者是一碗羊杂脆就可以满足了，是不是？ 昨天晚上我刚买了一包卤羊杂，我准备明儿早上煮羊杂粉丝汤呢。 我觉得这道菜和你是不匹配的。 我怎么不匹配？ 你这么洋气，而我这么接地气。 男孩也一样嘛，对不对哈、啊？ 你是北京男孩当中 比较 high level 的那种 爱吃卤羊杂那个，是不是？ 你是看上去有距离，其实内心和我们很近很近。 哎，聊天功力上涨啊，苗轩。 我最近也发现好像有进步， 特别的好哈。刚刚我们看了北京女孩这样的一个 MV 之后啊，我们需要小怀一下旧了哈。 嗯， 因为呢，你看这个离我们的这个第一时段还有五分钟时间，我们小怀一下旧。 嗯， 因为不怀旧。怎么能够看到今天这样的全新的面貌呢？是不是、啊、 对，就有的时候怀旧是为了会发现我们如今的变化，而且肯定是好的变化。 来看一组老照片吧、嗯、 好， 看看这个强姐当时那种这种风姿啊， 开始考古了 什么样子的，特别的美。 我断定头发没有什么变化，你看发型， 一起来看 第一张，你看看怎么样？ 哎呦，这是前天拍的那张，是不是？ 我没看见啊！ 昨天 啊，这是我小的时候头上这顶杜鹃花，是从那个电影那个道具现场拿回来的，有粉的，有红的，好多呢，塑料的。 嗯，啊，塑料的呀， 对， 道具嘛，是不是？好，来，再继续看啊，这个， 哎呦，这是昨晚上 啊。再加小棍儿，是不是哈？ 嗯， 你看看这其乐融融。再来看这照片，那会儿这发型不太一样了。 这个我记得，这是九几年的时候，对不对？ 零几年 啊，因为你就那一段时间留过这个长头发。 对对对， 中间那个时期，你看我都很记得，零几年， 四十出头了，所以留了一个大麻头。 这是早期了 啊，这是三十多岁的时候吧？ 嗯，那不要现在吗？对， 这十九岁。 对，这十九岁，来， 对， 这个更小， 哇哦， 对吧？ 哪个？ 这张照片应该更年轻那会儿，这个在沙发上面穿一身白的， 对，这 是 跟那什么时候？刚才那张十九岁是同时期，这是在澳洲。 嗯， 我之前我是刚到澳洲，现在是在澳洲剪了一个头发。 哦，就剪成这样， 住在那个澳洲的那个 homestay 里，他们家有一只小白狗。 哎，继续来看这张，我特别喜欢这张照片啊！老山，来，一二三，看。哎， 当当当当， 这张， 哇哦， 哪张啊？ 这张 ，Live the Puma Life， 彪马店门口哈， 在香港，对， 特别的厉害，特别起范儿， 嗯， 那会儿都已经是这个发型了。 我喜欢购物， 嗯， 跟着现在这个一样的， 特别的实在，说我喜欢 购物，对。 那会儿土的什么地方？土在袜子上。 对， 如果说现在我肯定不会穿这双袜子，但当时呢，就是传统的，我们老觉得出门穿鞋不穿双袜子是不对的。 嗯， 那陈真那白袜子上来了。 Michael Jackson 也穿白袜子 啊？ 对， 没错。 对， 嗯， 来继续来看看哈，咱们要看看新的照片。 那个时代穿着袜子觉得很正常。 对呀， 现在这么穿有点， 现在也算潮流，一种新方式。 对吧？ 对， 不过我穿上 好行 还行吧， 好行没有穿袜子， 船吧 啊，船藏在里面， 藏在里面，对对对，嗯，来继续看一点新的照片啊，这些新照片呢，我们觉得就又不一样了， 哇，这是现场， 这是音乐的现场演出，我们看到了很多音乐现场演出的时候 啊，这个 激情满满啊， 对， 而且的合作的这种状态，我相信。肯定是跟自己当时的心情是完全一致的，才会能够有站着的，有蹲下的，还有蹦有跳的啊！ 我喜欢那个 bling bling 的衣服， 我也喜欢这种重工的衣服， 哦、 嗯， 我还喜欢， 但是要纯手工，等的时间很长。 哦、 嗯，你看，这都是赵丽蓉同款， 哪个是赵丽蓉的同款？ 这如此不合理， 小心 了，抱着呢，弹个弹个走呢。 听众朋友，下半时段可能就只有我在，小黄就被揪出去了。 正好歌迷送我条围巾，我说先围上。 哎，这个围巾还挺提气的，颜色很跳啊。 对， 这个蓝很跳跃， 特别好看。 很好。 那一会儿呢，我会分享更多的视频内容，跟朋友慢慢分享哈。来，那还有一分钟时间，我们呢这会儿啊，也先跟朋友们再来说说看，那最近咱们有什么新动向没有？好不好？嗯， 我最近啊发现了几首好歌。 嗯， 我还是喜欢做好听的音乐。所以我就觉得，看看吧，把这首歌弄好了，完推出来，到时候你们再给我播啊。 那必须的， 好的， 看来是匠心哈， 匠心。 因 为有的时候 我能欣赏的歌应该是不难听的。 嗯，对， 其实有 匠心，还有酱香，对。 酱，你知道，因为有的首歌需要很长时间去打磨，无论是编曲啊，还是整个合作，还有是一些乐器的配合，其实要打磨很长时间。 对对对， 是。 陶喆有一首歌叫《宫爆鸡丁》，以后咱张强也有酱爆鸡丁， 对 对，酱心酱香，来都是一个挂的，但只不过是 disco 口味的，特别的可爱。 这俩 喜欢吃那北京那天然酱圆， 我刚要说咱俩又拐了， 就奔咸菜去。 你千万不要提这个拿菜打比方，就是我们俩就直接拐过去。 饿了， 一会儿咱们下半小时的爆鸡丁，以后咱张强也有酱爆鸡丁， 对 对，酱心酱香，来都是一个挂的，但只不过是 disco 口味的，特别的可爱。 这俩 我喜欢吃那北京那天然酱圆。 我刚要说咱俩又拐了， 就奔咸菜去。 你千万不要提这个拿菜打比方，就是我们俩就直接拐过去。 饿了， 一会儿咱们下半小时咱们就专门说菜哈。 对，咱们下半时段说一说边旅行边吃这个事儿， 我觉得靠谱哈， 对吧？ 所以可以说说看，咱去各个国家都发现了什么样的一些好吃 的 啊？ 嗯。 哎，眼睛放光了啊，稍事休息。 旅游节目嘛，是不是哈、啊？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到节目当中继续跟您分享我们的潮流梦工厂 ，Disco 女王张强做客现场当中。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锁定我们的直播间现场，以及呢关注微博以及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收看我们的直播间现场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我是苗山，咱们稍后见了， 一会儿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oses Makeup Trending。 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找一个温暖的角落，我希望在你的甜美里想 I can if I can、啊、if I can if I can、啊、if I can if I can、啊、if I can if I can if I can、啊、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潮流梦工厂正在直播，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嗯，那今天呢，我们的座上客，我们的特别来宾，那就是 Disco 女王张强，掌声欢迎。 Hello， 大家好。 是的，刚刚我们上半时段聊了半天那个跟吃没关的事情啊，我们特别的遗憾，我们下半时段就要聊吃的事情了。 一听说要这个话题，我们刚才的掌声格外的雷动， 有劲儿的感觉是啊，看到盼头了。 对，其实刚刚提了一个这个小头啊、嗯、因为张强姐每一次在演出的时候肯定是到处跑，然后也会见各地的朋友，当然也会品尝各地的美食。 嗯， 所以呢每次游历的时候，咱们北京姑娘关注点都在吃上。 对， 但凡吃合适了，对这个地方的印象肯定加20分。 怎么 合适？哎，那说说看吧，那些可能给你印象当中加分的好吃食的地点好不好？ 好 啊， 好， 咱先说说看，别人印象倍儿深的。 我刚才就说 北京之外的， 说点好地点好不好？好， 好嗯、 我喜欢上海，我还喜欢成都。 成都， 我昨天刚回来， 从、哪回来？ 上 海。哎，我喜欢， 好好吃啊， 嗯、好吃。嗯， 都吃什么？ 杭州我也喜欢。 杭州、嗯， 你知道吗？对于北京姑娘来说，就是北京菜是其实有点甜的。 咸甜， 北京菜是甜， 有点甜，比如说甜面酱的那种甜，嗯、就我们不是吃那种很直接的甜 吗？ 啊，对，我们喜欢齁咸这种两个它配搭、嗯嗯。然后上海菜是浓油赤酱嘛，包括浙江、杭州，他们其实也是偏甜一点的。嗯， 对对， 而且是酱甜的那种，所以比较浓郁的甜，就是特别对我们的胃口。 我喜欢吃那个糖醋鱼那个啊，是 西湖醋鱼啊， 西湖醋鱼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哎呦，就它红的那个烧的那个 松鼠来的、 啊、 松鼠桂鱼。 我昨天、嗯、啊，前天在上海专门点了一个上海人喜欢吃河鲈嘛，鲈鱼嘛，所以就是、哎、松鼠鲈鱼当地也喜欢做。 哦，是吗？ 啊、 哦， 比桂鱼便宜点是吧？ 对，不但便宜，而且要脆。 嗯， 但是它可能那个肉就软一点，桂鱼就可以炸。 我昨晚吃的烤鱼，对。啊俩人吃了一条三斤半的， 我关心的是那个人。 对啊，嗯， 是不是？ 结果我发现这个吃鱼那肯定有讲究，对不对？ 嗯嗯， 看刚刚说的那种 松鼠 糖醋口 的，对， 这种味道我觉得特别的中和，因为南方北方人都爱吃。 嗯， 不一定，南方人喜欢。我觉得 发明的鱼干嘛呀？ 就是它是这样的，江浙那一带的人喜欢、嗯、但是再难一些，比如说我这次在上海碰到几个就打车的时候，的哥是江西的呀，还有什么湖南、哦、他们说就在上海吃不惯，然后他们问我来上海干嘛，我说我是来吃的，他们都觉得什么我们在这儿、啊、我们在这儿每天就因为太甜了只能煮面条吃，你是来吃的，然后我和我爸我妈纷纷点头。 那边湖南啊，那边安徽啊，江西那边的他们的菜系跟 重一些，是吧？ 江浙一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太咸了， 咸 偏咸， 人家 太咸了，是不是？ 嗯， 特别咸。 嗯，我跟马赛克乐队聊天的时候，他们巡演去那个苏州啊、上海那点儿，他说：“哎呦，不行，他说吃不起，吃不了。”他说太甜了，什么都是甜的。 嗯，所以就是说，你看这个苏杭一带，他们那当地人更爱吃甜口多一些。 嗯， 然后咱们再到这个安徽呀、啊，就是吃这个湘菜呀、啊，吃吃看这个、嗯、这一带的地方呢，要爱吃咸口会重一些，包括那个毛豆腐哈、啊，这个臭鳜鱼、 嗯、 是不是、 嗯对对对？ 我是不太能接受这么重口的东西了。再往后，再往西一点，刚刚您说到成都， 嗯， 那。美食哈 挺多的， 四川就不得不说了、嗯、美食太多了， 对， 嗯酸辣粉酸辣面对酸辣米线酸辣汤 哎看不出我一直以为我们俩是吃货、 嗯、 没想到你这白白净净的 你没看出来吧，久吃不胖型就是说我呢 对嗯 哎 我喜欢吃那个 嗯 那哪儿他们那种酱板鸭我特别喜欢吃、 哦、 嗯就那种风干的、 哦、风干的、嗯 酱板鸭是哪儿？南京好像就有板鸭。 嗯，它不是酱板鸭，我有湖南有那个酱。 哦，湖南的湖南、 嗯、 湖南、 嗯， 而且是辣的地方，是不是有那种？ 对，我觉得好像就是那种江苏、就是，就是就是河边上有水吧，上面有餐厅的那种地方。也会有酱板鸭， 就是小馆子、 嗯、 反而更好吃一些， 挂着那个、 哦、 特有食欲让人哈。 这个苗山去都是这些个的品牌啊，就是老字号。 哎，是的， 而且不太一样，人家特别爱吃，就是路边的这些个小馆。我发现 我都可以的， 嗯、 我都可以的， 对， 我也都可以。 我老字号其实愿意试，是因为它是比较当地的经典菜系。比如说我这次在上海的时候，我就去了两家店，我觉得特别好，推荐给您。如果下次您去， 嗯， 一个是吃生煎包，以前人都去小杨生煎，而且满街都连锁，但我这次去大湖春。 嗯， 它其实也有几家分店，但是总店也非常小、 嗯、 我第一次吃饭就真的是啊，我在那吃饭大概有三波人站在你后边看着你吃那感觉、 哎 嗯、因为他要那座位嘛，而他翻台也比较快、 嗯、 味道特别好、 嗯、 因为那个生煎啊是半发面，现在很少有那个店愿意半发面做生煎、 嗯、 因为麻烦嘛，像什么饺子咱这儿是死面的、 嗯、 包子就是纯发面，那生煎需要半发面，其实工艺是有点麻烦的、 嗯、 所以大湖春是半发面，然后还有一家推荐就是老字号叫德兴馆，之前我问了一个上海的大厨他给我写的，也是个老字号、 嗯、 大概100多年了、 嗯、 广东路那是总店，我们在那儿我跟我爸妈排了40分钟的队，等上菜的时候我爸说了一句，这40分钟太值了，明天我还要来再排40分钟，我都愿意， 哎、 是吗？ 不容易， 荷包虾， 你就应该你自己那排队，他们俩找事先坐会儿。 叫什么名字？ 叫德兴馆。 哦哦，对， 我 一边说我一边咽口水，就是那个松鼠鲈鱼，就是在那儿点的，还有荷爆虾，还有那个红烧肉。我爸六十几岁了，按道理我说你这个血糖高啊，血脂高，红烧肉不要吃。我爸说停不下来，因为他那个油啊已经完全浸出来了，被油煸出来，所以那个你会发现那一块方的那个红烧肉，它四个角都滴着油滴下去。 哎呦， 哎呀妈，你说， 所以他自己完全不腻，因为油已经出去了。他就用先蒸，然后经过几道工序的蒸，所以他那一块肉放在盘子里，你会发现四个角是这么沉的。 这也是在个7749天之后哈、酿成这么一块红烧肉。 真的，我其实很少吃这种大肉了，我吃点肉丝儿我是喜欢的。 等会儿你吃的大肉还不少呢。 就是那种大块大块肉，我其实现在吃的少了。我去你们去喜欢吃一些菜里面炒的肉丝儿，就是特别好。但我这次就发现红烧肉 很好吃， 就是肥瘦相间，一口咬下去拌点饭简直啊，天、40分钟一个小时都值得。 对，我喜欢他们做那个红烧肉，那个有点甜甜的哈，好吃。 里边加卤蛋吗？加那个鸡蛋吗？ 加钱加卤蛋。你一个卤蛋还要加钱。 太不会过了，有肉还要什么卤蛋，真是 得要那个蛋可入味儿了。 说了半天，这个选择还是很接地气。 来，我们再听听强姐该怎么说吧，还是自己的这个爱吃的部分哈，爱吃的地方，爱吃的菜。 比我到澳洲时候，在家里像我妈妈给我做什么 龙， 什么红烧大虾呀、油爆鸡翅膀啊、还有那个 中餐啊。 啊，对啊，不是，就在北京的时候嘛，我早饭都会吃什么排骨汤面、就榨菜这种东西。等一到澳洲，我以为第一次吃真受不了他们那饭。 西餐， 你到那个超市里说想吃酸奶，好，买一个酸奶，一看是粘的，那个叫什么呀？那 拉黏儿、 在北京老酸奶是凝固型的， 对， 不拉黏儿。 对对，我就吃不惯那个，我觉得油了吧唧的也不好吃啊、 我也不爱吃那个。 再有时候呢，看到那个炉转炉里有那个香肠哈，我觉得哎呀，好久没吃香肠，来一根啊，哎呦我的妈哟，一吃下去哈，怎么那么黏呢？里边是有芝士的，哇，就涌出来那些芝士， 我受不了， 哎呦，当时接受不了， 觉腻是吧？ 就是不清爽，恶心的很啊。但是慢慢吃我就习惯了，咱们回到国内了，还想那口 有没有加芝士的、香肠？ 对对，后来现在在超市里有呢，可以买到澳洲进口的香肠， 里边带有 芝士。芝士的，对对， 一定要加热吃，要吃到那种爆浆的感觉。 对，还有那牛肉，那个叫什么牛肉咖喱塔酥塔啊、哎呀，一边吃着一边 酥皮儿 了着，吸了着那个牛肉那酱汤，你知道吗？它是不会往下滴的，但是它是有 juice 的啊，就是有汁儿的那个。哎呦，一边吃一边嗦了，我觉得真好吃。 一边吃一边嗦了， 这北京话听着真可心了，真是啊。特别的完美， 对呀、你要是不那什么，它真的会往下滴，但是你要嘴对着吧，它也不会，就不会滴下来。 可别烫了， 烫 了，举起来好大烫后脖梗子，这是 很烫很烫，必须得烫吃才好吃。 张强一边说，我一边跟着特想替他吸了两口， 牛肉汁掉下来是吧？ 对呀、现在就在酒店里看到什么咖喱塔，什么牛肉咖喱塔，也想去试一下，一咬开就不是那种感觉，那真好吃。那是我在 Perth 那个 哦，在西澳。 对对，在 Perth 是一个 珀斯对吧？ 珀斯 对，是一对那个什么呀？感觉像是印度移民的兄弟俩，他们俩开的这个 肯定够 早餐， 够正宗，对不对？ 对对， 有点像在德国吃到烤爸爸的心情 啊。就那个烧烤是吧？ 哎，其实真的，土耳其的那个卷饼啊，包括 Duna 这些，我们最开始说是在欧洲街头看到是土耳其人卖的，以为这是土耳其菜，后来到了土耳其才知道，他们说这个东西在德国特别流行，我们现在开到土耳其了。 这是可怕了，是吗？ 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印度菜啊，在德国很贵呢。吃一次很贵的， 但后来发现在印度本土尝到，可能没有在德国尝到好吃呢。 但是刚刚听了，都是感觉好像挺家常的菜哈。但是如现在人们所言，那像澳大利亚的话，都是龙虾有名、是吧？生蚝有名啊。这个当时有 澳洲生蚝很 有条件吃到吗？那会儿 吃、 也吃 是吃 便宜。 我们对吃 不知道便宜不便宜。我是这 homestay， 我就给他一个星期80澳币，他就负责给我做饭、洗衣服，我都不用什么成本不用管。 我们对于吃是舍得花钱 的，舍得花钱的。 对。 啊，这个当时有 澳洲生蚝很 甜的，有条件吃到吗？那会儿 吃， 也吃， 吃 便宜。 我们对吃 不知道便宜不便宜。我是这 homestay， 我就给他一个星期80澳币，他就负责给我做饭、洗衣服，我都不用什么成本不用管。 我们对于吃是舍得花钱， 舍得花钱 的。对，其他可以不花吃。 我喜欢吃澳洲的 barbecue 啊，它有一个 chopper chopper 是我最喜欢的， 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挂骨头的猪肉 哦， 完了烤出来。嗯， 烤的 啊，第一次吃澳洲的那个沙拉，自己家里做的，怎么觉得牙膏汁儿啊？怎么又其实它是薄荷，薄荷汁儿在里边搅着了啊，对，就觉得有牙膏的味道，都开始都吃不来，慢慢的接受了。嗯， 你看这些新鲜的一种食材，以前我们可能在国内没有条件能够吃得到啊，但是到了新的一个地点以后，发现哎呀，打开新世界了哈。 所以张强刚刚提到的一点就是，我们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无论是工作还是旅游的时候，你不要老揪着自己喜欢的那个口味，尝一尝当地有特色。 对 对 对， 对， 尽量去找吧。 对， 所以能够侧面反映了一下他的音乐就始终在尝鲜 探索。 对对 对，到了成都我想说 是不是 就不能吃那泽尔根哎呀太难吃了，怎么那么多人爱吃那东西啊？ 我也不行，那鱼腥草我真是受不了， 感觉是一口气喘不上来，憋在那儿的感觉。 哎呀，说不上什么味儿，太恶心了。 狼应该也不行吧？ 不行，不吃。 对，完全 不 吃。 那种东西是我是不敢尝试 的。 的 就 他不说，他不爱吃，我也不爱吃。 就折耳根和那个槟榔应该是都是一种，就你吃下就感觉喘不上气。 嗯， 哎呀，不好吃，哎呀，难受。 味道太冲了。 但是好像对身体好。 那又怎样？我们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但除那俩， 就不觉得那折耳根那个菜好吃，你知道吗？ 我也完全 那个味儿太难受了。 但好像是去火去湿气哦。 是吗？那 别再给我们安利一些功效了。根本听不进去， 是我 是来一个牛黄解毒片儿， 就是 同仁堂一 更直接，是不是哈、啊？一口闷，啪闷就完事儿啊。 没错， 对黄连素再吃起，对，完全不用担心什么吃坏肚子的问题。 嗯， 对。 哎，有没有那种时候，就是、有没有过去有那么一种经历，比如我到一个地方演出，或哪怕是旅行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些特别的美食，就是牵绊着我，以至于这事儿赶紧忙完，我赶紧得奔哪儿，因为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可能太有特色了。比如像成都啊，演完出有没有固定的馆子一定要去一去的？或者去上海，哪儿都可以， 啊，哪儿都可以。 沿街汤， 哎，上海有一间叫食为鲜， 哦， 食为 鲜 很便宜，在锦江饭店旁边那小马路上啊。每次我去上海都会去那个。 是本帮菜吗？ 对对，它的油爆小河虾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汤叫什么汤啊？ 腌笃鲜， 纯菜。纯菜汤， 哦，纯菜汤， 西湖纯菜汤， 西湖纯菜汤， 对对对，而且上海的皮蛋我觉得最好吃。 哦，这有差吗？ 上海那个，我在上海吃的松花蛋，它是有三层的。咱们现在在好多超市买的，里边是实心的，吃起麻麻的感觉，不舒服，有氨气味儿。 嗯， 但是真正的好松花蛋，它是应该是三层的，中间那层是 jam 一样的那个黄色的，对， 东西对。 然后第二层是绿的， 再外 然后再外一层透明的，好松花蛋应该是这样的。 对，这倒是， 这就是流水线和餐馆自己匠心制作的区别。 没错。 然后我们。咱们北京人都爱吃那咸鸭蛋，你知道吗？咸鸭蛋其实应该是流油的， 对呀、 啪一下那油特多，但是一定要是咸的，尤其那白的那边应该很咸。 蛋白一定要是咸的，但是你要但凡发现蛋白不咸还流油，那一定有问题。 对，我老感觉是这样的， 蛋白不咸还流油，可能可以做月饼。 那只能把蛋白扔了，只能弄点黄啊。 对呀、 对， 我小时候在。就是我在青岛的老家，我妈妈的老家吃过那儿的那会儿的人，大家都比较穷，所以吃什么呢？老感觉是吃面食，就是那个面条，动不动就下面。但是呢，有一种是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蛤蜊，买好了，然后放上姜葱爆锅 啊， 然后放开水 啊， 煮出那白白的汤之后。浇面条，然后从大缸里拿出自己家腌的那个萝卜干、萝卜皮，就绿色的那种的，然后再加点那个 萝卜， 对，加点那个叫什么呀？五香粉，一抓， 哎呦，那口绝对好吃，特别鲜， 就海鲜那鲜 特别鲜。 全部浸到那个面里头， 而且腌不过皮皮一定会有花椒，所以那个花椒水的味道特别好， 特别好吃。 哇，你自己腌过？ 我当必然的呀。 哇，这是 我自己做拌面呢。沙县小吃一霸，知道吗？ 有姜末，好像里边那个 他 鸡皮里， 他经常带我去小吃旗舰店， 沙县旗舰店啊，闹。 哎呦，沙县真难吃。 打平了，终于有一个我们俩不一样， 太便宜了。 哎，对，那咱们总得要适应嘛，对不对？ 你老请人家吃那么便宜的， 没有，旗舰店嘛，对吧？吃十碗一下， 旗舰店， 拌面一碗那么大个儿，对不对？ 是吗？ 来了，咱稍事休息一会儿哈，听一下这样的一首歌，让我们来去回顾一下自己心中那些个能够激起我们回忆的。80年代应该咽口水，哎呀，真是 饿点了吧？这不是？ 来，我们的80年代，这是来自于张强当时的给到我们的特别特别记忆犹新的一首音乐，而且其中的那些个曲子的旋律，有浪漫的部分，也有能够激荡心灵的地方， 一起来听。 我的八十年代来自于张强的经典单曲。那其实呢，在这里我们刚刚在放 MV 时候啊，朋友们应该看得很开心，但是我们点聊的也不是开心 啊，我很开心， 在关于聊一个炸馄饨这个事情啊，非常的这个令我们感觉到爆棚，非常非常开心的炸馄饨。那当然了，这种吃的方面，其实呢，能够激发人更大的一种热情， 对， 因为吃饱了以后干活不累， 而且刺激我一趟一趟出行的主要原因就是吃嘛， 吃啊。但是有一句老话说这个饱吹喝唱，但人那张强那是不是都吃饱了以后还能唱个动呢？刚刚我们看那个演出里头都这么、这么卖力是吧？ 一般不吃 啊、 唱之前对吧？ 唱啊，对，我有一个就是小的习惯，我就是拿可乐顶事儿 啊！ 他们说，哎，你唱歌前你还喝可乐，一会儿唱歌打嗝， 打嗝吗？ 我会打嗝的，但是我在间奏的时候打。 这事儿往外说。 对，没事，这是一个生活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无所谓。 那天 一扭头，噗一咳一下儿。 哎，那天我跟朋友们唱歌的时候，我也打嗝，但我打的不是那个嗝那种嗝，我打的是。 哎呀，那这个完了， 这样唱个三句，正在中间正唱一唱，然后我的八十年代， 那 整个人都笑抽过去了都。 不是、你这个学的怎么那么像？ 小凯在场当时， 是吧？ 哎，跟你说，所以就是说啊，这种唱歌时候的， 我想到那个画面，张大后，我就想了， 成了你， 这正好是一个换气的好机会。 循环式呼吸法，跟沈腾学的是什么？都是。 那迈克杰克逊唱歌就打嗝、歌声，对。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兜了很多的老底啊，对，什么都说出去了哈。 对，其实很多歌手在录歌的时候， 都 包括在对吧、而且在录音棚里会有自己的一个小习惯，有的人吃辣椒，是吧？ 喝酒 是有这样，对，有人喝酒， 我是来回打嗝、 来回打嗝。 比如我这一段落唱的特别好，但是我不行憋不住了，就咔一个嗝就得停了。 然后再 对，因为我老觉得是我唱歌是吧，吸进去很多气，那这些气从哪儿走出去呢？又回去了。 所以跟您合作特别熟悉的这个录音师都知道，定期把这个嗝给剪掉就。 哦，这么回事啊？对，你呢？你唱歌打嗝吗？ 像我这种实力派是根本不需要其他辅助的，我是那种一秒可以上身的。 对，我觉得可以吃点巧克力，然后我还喝可乐，然后在演出之前，或者我喝那种就是那种速溶咖啡，我就不饿了。不饿了，我 嗓子就舒服，就通了，感觉。 那你是说话，我是找音准的话，我喝凉的不行了，嗓子一下就上来了，在这儿哭着了， 就容易紧这嗓子。 对，应该喝热的。 太好了，回头咱可以煮点什么梨水呀， 可以， 对吧？ 可以， 枇杷膏啊， 就不呼听啊，枇杷膏。 哎，它那个有清凉感，这是里面。这枇杷膏里面 是吗？ 对， 那天我喝了一下秋梨膏，就喝了一勺，不是涮开水哈，它那个上面就说你直接服用了一勺秋梨膏，哎呀，给我呼的我喘不上气了， 嗓子前后粘一起了 是 吧？ 特别难受啊！ 还没真没那么喝过， 我建议还是化成水吧。 就 自己还真专门试了试， 对，这个差点这个舍命啊，那以身试秋梨膏， 以身做测评， 可说呢。在今天我们节目最后呢，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了哈，就刚刚我们聊了半天，也是非常开心能够今天呢请到张强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用最真实的心态跟我们聊最真实的音乐以及最真实的自己的美食的经历。 对，我想让张强老师分享两个点啊，很多朋友都问什么时候发新歌， 对，有人在问， 哎，好多好多人 专辑啊单曲啊之类的哈。 我觉得现在发单曲吧，因为一个专辑很多歌没有那么好听的话，大家又不爱听，都浪费了。我觉得单曲哈， 对，而且持续性更强， 最多 打一个，明儿发一个， 最多做点 EP 类的两三首这样。 像国外的很多专辑，有很多歌我也不爱听，但我有可能爱听他这一首，所以我觉得还是一首一首的走， 太好了。 然后近期有什么就是会有现场面对面跟大家 什么的吗？ 对，交流的机会，比如音乐节呀，或者是现场的表演， 可能会吧。我有可能。我在想会不会跟新裤子一起 哦， 彭磊 一个 life 啊， 但是估计这天儿好像只能奔南方去了哈，北方这开始天冷，音乐节没 什 么希望。 广东、福建 对，但 live house 可以选择 ，live house 可以， 对 对。 我们期待张强老师的全新的音乐能够横空出世，继续把 disco 这样的音乐发展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去，让我们能够听到心尖儿上哈。 没错， 再次感谢张强热情做客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单元，感谢张强，谢 谢 谢 谢， 客气。 下次张强老师演出完了之后，别忘了替我们搜罗一下当地的好吃的。 我现在就去吃沙县小吃了。 祝您炸馄饨愉快。做一个这路灯下的小姑娘啊，一边吃炸馄饨一边来感受一把啊。OK， 今儿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将会是我们的耀月旅行的时段，跟您分享来自于印度恒河的梦中之河轮。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趣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 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流梦工厂。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直播潮流梦工厂，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那就是耀月旅行的时间啦。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那今天呢，我们两位座上客厉害的不得了啊、哎、来自我们的耀月的好朋友哈、啊、来先自报家门好不好。 我是来自耀月旅行的露露。 我是来自耀月旅行的王一星。 来，咱们再离话筒近一些吧、哎、话筒可以拽过去一些。好，来来，一定要大点声音跟我们来分享，因为一会儿的时间都属于你们俩。 对， 要跟我们分享在这个印度的恒河上面搭乘豪华游船来这么一次神奇的旅行。 对，露露好像上次来过一次。 对 对对对、嗯、上次是欧洲的河轮，这次是印度的河轮。 但你看、嗯、就是目的地换了，但方式还是不变，同样是有品质的河轮旅游方式。 嗯，所以说呢，这个印度的河轮能不能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样一种旅行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嗯， 这个的话是河轮这个概念的话在中国市场是非常非常新。 嗯， 然后大家可能现在比较常见的是欧洲河轮，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印度河轮。 嗯， 印度河轮的话，我们就是在印度的母亲河神圣的恒河上面，是从加尔各答，其实加尔各答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热的目的地，因为大多数国人都会集中在德里啊金三角，但是加尔各答这边是当时英国殖民地的首都，所以很多很多古老的文化都是在这个东边加尔各答这边。 嗯，所以说你看这个地理位置就告诉了我们一下这个航线的出发点是什么样子的。 嗯， 那么那终点呢，它是绕个圈呢，还是说有一个什么样的航线 一 个走法？ 我们现在主推的线路是从加尔各答出发，然后再回到加尔各答。 哦， 因为沿途会去到一些大家是根本从陆地上去不到的小村庄、小城市，然后去探寻印度最隐秘的那些宝石村庄、宝石城镇。 嗯， 然后如果你从船下船去到那些村庄，其实也没有大陆去到其他地方，所以还需要乘船回到加尔各答。 所以就是说你看这个方式你们都已经早探索好了，到底该怎么玩是吧？ 对。 那通常来讲的话，这样的行程一般安排几天比较合适一些呢？ 那个行程方面的话，像我们这一次的话是在恒河上大概漂流了有五六天的样子。 嗯， 如果是完整的话可以有八天的行程， 五到八天的行程 左右的时间。 嗯，那这种行程我们如果说跟耀月一块去预定的话，它会包含了往返机票吗？还是说是一价全包，还是怎样？ 是除了大交通，除了往返机票，其他从接送机、每天的岸上观光、一日三餐，然后还有船上的活动都是包含的。船上的活动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比如说像怎么穿沙粒呀，然后画海纳呀，然后做瑜伽呀，都是包含在里面。 就像这样的穿沙粒的样子，是不是？ 沙粒 ， 基本上就是下了飞机之后，您就不用操心了。 哎，对，大概可以这么理解一下。 对，因为其实在印度的话大家会比较担心安全和食物。 嗯， 所以河轮的话是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些问题的。 嗯， 所以说任何的补给完全不用担心。那好，既然谈到刚刚我们上半时段也说吃哈，是吧，船上咱吃啥，是不是要吃一些印度菜？ 对，每天都是不一样的印度菜、印度咖喱啊，各种咖喱。船上的活动还有一个是教怎么去做一些印度当地的小吃。对， 就我们可以自己下厨房跟厨师学习是吗？ 对对，学当地的那种做法。 我了解了。所以 基本上在河轮上，你不要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交通方式，不是的。我们会把这个河轮上面的生活也安排得满满当当的。 对对对，而且我们看到你们用过这个调料，我看都是李锦记的是吗？还有什么珠江菊，就各种各样品牌的调料还挺多。 对， 这是你们在学厨艺时候的调料是吗？ 这个是那个船上，因为我们这次去的比较多中国人，他给我们特意是为了适合我们的中国胃，做了很贴心的一个服务。 所以就是他们会为了你们去准备很多中式的调料。 嗯， 那所以做完的菜就这样了，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还是船上提供的？这是早餐吧？ 早餐是早餐。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长得像笑脸一样的小薯饼。没什么追求是不是？ 这个门口早餐厅都可以给你解决掉。 那压那个形怎么办呢？ 哦，那这个你赢了。 对吧？你也可以做提神妙山。 哦，我最近学了很多新技能。 比方说聊天功力上涨，刚刚是第一条。 不是啦，主要是夸你的功力上涨了。 来，我们看下边的餐食情况。 就是说实话于无形，你知道。 这是早餐的选自助是吗？这个好像跟五星酒店没差那种的这个冷餐部分。 对，就是早餐的话基本上还是以那种大陆式早餐、西式早餐为主。然后一般是在午餐和晚餐会比较印度特色，尤其是印度的那种小烤馕，那个是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 小烤馕简直是我一路的挚爱。 这人有图片没有啊？ 小心容易胖。 这小烤馕你这一路的最爱都没给我准备图片是不是啊？ 吃完了。 没来得及拍。 对，没有来得及拍。 但是大厨照片倒是有一张，我看到。来看看这个，这是 bartender 是吧？ 对， 在给你们做酒。 对， 这个香槟怎么有这种黄的、有红的、还有绿的呀？这绿的我真没尝试过，怎么回事？俩兑在一块儿的吗？这是？ 对，应该是鸡尾酒。 嗯， 对。 所以船上什么都有，而且有看你们这一行人这么多人，这个开了个小班儿哈，这叫真正的开小班。 这个厨艺班就是那个新东方。印度新东方 蓝翔 好家伙啊，这个恒河之旅也真的是够了。所以你们在船上不只说是一种交通工具， 对， 吃的又还不错，还能够学点东西回来。 对，因为每天都是行程满满，因为河轮跟海轮不太一样，海轮它可能是更多的是在船上待着， 对， 但是河轮的话是每天都有上岸的行程，然后但是也不会很累，基本上是半天左右，然后另外半天要不然是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村庄，要不然就是在船上的其他活动。 哎呦，因为我之前看到咱们这些图片特别的丰富，我看到很多都是景色，所以能够侧面去证明一点，你们真的是下船次数还挺多的，是吧？来跟我们说说看，你们都去了什么景点吧，好不好？然后让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河轮旅行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来，小心。 其实我们的景点可以说非常的小众，一般都是像大家去印度都会去一些比较大众的或者比较知名的 泰姬陵啊， 对。但是因为是在河轮上的行程，所以都是去的一些旁边那些小村庄，或者是大城市的话，主要集中在第一天在加尔各答的一些行程上，会去一些大的景点，比如说像那个，因为加尔各答最初是那个英殖民地在印度建立的第一个首都，所以会有大量的一些殖民风格的一些建筑啊，比如像维多利亚的纪念堂或者是教堂，这是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的行程上会看到的一些景点，会有一种非常跟之前感觉上的印度非常不一样的一种体验。 哦，那比方那怎么个不一样法，能帮我们说一下吗？ 因为我在我去印度之前，我觉得印度就是一般之前看到的电影里的或者是一些歌剧里的一些印度，就分跟在 就一言不合就开始唱歌是吧？ 开始尬舞。 对。 开始尬舞。 但是你们看到的印度是什么样子了呢？ 第一天的话在加尔各答就是一个殖民风格的非常不同的一种感觉。 比方我们能看到像我们图片里面的什么样子呢？ 有一个维多利亚教堂，就是有一个倒影的一滩水，觉得特别的美。 倒映的水是这个吗？ 对对，这其实是一个湖面的倒影。 哦，这是倒影。哦， 对， 哦，看出来了，看出来了，这是你们拍的湖面。 对， 湖面上面倒映出来这个白白的教堂。哇，这好漂亮。 这是倒映的。 你看这水波纹，看到了没有？ 哇，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拍糊了呢。 艺术作品都是要慢慢欣赏的。 啊，真的， 串台了，把周五的串在上面。 真的就是说，可以在这个湖旁边、河旁边，你可以去做一幅这个临摹。 我觉得造成了立体感的， 特别的好， 是吧？他把这个整个这个建筑物拉长了。 嗯，而且你看它这个真实的景象，会发现好像还没有湖面倒影里边的梦幻， 对 对吧？更 加倒影里的是另外一番的风景。 嗯，这个白白的颜色就感觉很清洁通透。 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一般朋友们去印度玩回来的图片啊，除了美景以外，里面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但是你看刚才那几张图片， 没有人， 是比较小众，可能去的游客比较少。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个线路是依照河轮沿岸的一些线路，所以并不是很多客人可以去得到的。因为如果不坐河轮的话，很难去到。 对，就是不坐河轮真的是去不到。对。 那也就是说要必选的这个旅行方式就是要搭乘恒河的这个河轮。 对， 那是只能在恒河上面玩吗？ 对，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是有两条线，一条是从加尔各答起止，另外一条线是从加尔各答出发，然后一直溯流而上到瓦伦纳西，就是那个佛祖舍利子诞生的地方。但是那一条线的话就更长，可能需要15天的时间。所以一般中国客人的话可能会去印度可能也就是8到10天左右。 一是囊中羞涩，第二个假期有限。 对，对， 假期余额刚刚国庆完，今儿第一天假期余额不只是不足，已经都透支了。对，所以这个你啊，你知道明儿就走了是不是哈？又被我问出来的一点东西，我好像明白了些什么。 那个，咱们说说河轮里的事。 来，看看河轮里边什么样的，就依你的。 对， 啊，来看看啊，河轮里边长啥样啊？ 我们会发现， 我以上次的经验来说，河轮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旅行方式，因为它首先不像游轮那么大，所以呢就可以方便这个客人，首先总数量不是很多，而且以家庭为单位或者朋友团队聚集的比较多，可能两三户或者是几个朋友。 对，像那个我们这个印度恒河河轮的话它就更少，因为像欧洲河轮的话动辄就是上百人，将近200人，那我们这个河轮一共只有28间套房，所以最多最多只有56个人，所以就是相当一个比较私密的小环境，但是船上的船员的话多达36个人，所以这个服务和客人比的话非常非常高，所以服务相当相当的贴心。 他们成本感觉很高的样子呀， 对，也是很有品质的，很想看看里面长什么样子。 我们先看外边吧。 好，外边， 外边来看，一二三，看一下， 嚯， 这个很美啊，这个河轮。 哎，我以为会没这么大，没想到还挺大的， 还挺大的，而且关键是。间间都是河景房，间间都有落地窗啊，打头那个还有大路户型， 对， 还有顶头还有露台， 有露台， 特别的美。而且像这种的这个晚上哈，在河边去拍这艘船也特别的漂亮，像是这个河中一点亮的感觉，另外我们来看船的一个远景， 白天看也是这么好看。 一共有几艘这样的船？ 我们船队的话一共有2艘，然后一个是2015年下水，一个是2016年下水。 对，一个是长这样式的，然后另外一个是长这样式的，是这个吗？ 对， 这个 是那个接驳的小艇，因为我们沿途去到的都是一些村庄和小的城镇，它不会像有那种大的港口，所以我们这种大船的话就是靠不到岸，所以是这种小艇要靠到我们大船上，然后我们。上了这种小船之后才去登陆。 明白啊，你给我们苗山吓一跳啊，对，都笑了，说这个你别逗我。 不是，先坐一段。 小轮比那还小。 先坐一段这个，再上大轮， 哎， 接驳一下。 大船还是很漂亮的，两艘船啊，一前一后并排走。继续看里头啊，终于到你心心念的船舱了。 好，一起来看一看船舱。 来，船舱看之前还要看一下。看船舱， 还要看一下甲板是吗？ 看船舱啊，船舱 哇， 吓死我了！这个船舱里边怎么这么豪华呀？ 哇， 对，这个都是英殖民风的那种四角窗， 怎么这么大呀？ 然后那个墙面的所有的那种都是手绘， 啊、手绘，我以为就是挂的画什么的， 对，全部都是手绘去打造的， 这是一个侧面，再来看另外一个面哈，是另外一种风格了，一个房间。 这个卧室还对着外面的河， 对， 好干净的感觉。 对，这个像这个床的话，就是可以变成双人床，也可以变成单人床。 哦，铝字拆开两个口，一个道理是吧？哈， 对。 再来看一下这个小阳台。 哇，这简直就是一个下午茶的绝佳位置。 对 对，这非常英式，真的非常非常英式， 非常非常英式。 有没有三层塔？ 有 九层塔， 是河粉呐、啊。这好像从印度到越南，感觉九层塔都来了哈。来，继续来看看这个船舱里面的样子，非常精致。这是好像稍微略小一点的户型，这个床不正对窗户的。 这个其实是床头房。 船头房， 对对，船头房 哦， 对，然后其实它的面积跟刚才那个面积差不多大，甚至还大一点点，但是因为它是船头那里的构造，所以可能是偏三角形一些，所以看起来会小一点点，但实际上的面积也是不小的。 来看一下哈，这个房间其实面积看上去都不小了，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对比一下海伦啊，就是海伦的船舱，如果你不是豪华海景大床房。甚至套房的话都不会有这样的规制， 我觉得很难有这么大也， 很难有这么大。我没坐过大海轮哈，但是我听说里边能下脚就不错了。 海轮是游轮的意思吗？ 就是对，在大海面上那种大游轮 啊，我坐过呢， 厉害死你！ 没有这么大，真的没有这么大。 对，我们的房间是24平米起跳，然后我们最大那个套房是36平米，它会有一个干湿分离的洗手间，然后还有一个大浴盆。 哇，我其实真的，我上次狠了狠心，好多年前我自己整了个露台，但是真的没有这么大， 是吧？结果你住露台。 我当时想的特别好，我当时想的是我在露台上可以看一看海， 想多了， 然后喝一杯茶。但是你知道，一到晚上，我那个门都不敢开， 全是人， 外面黑压压的，挺害怕的。 哦。 就是你知道在大海上 风大浪大而且 对，然后因为隔音特别好，你一旦打开我感觉哦，我不想跨过去，我怕掉下去。 你看看啊 ，You jump, I jump 是吧？ 但说实话，真 其实真的是每一间房都不一样，而且每一间房的装饰都是特别的精致的，包括它沙发的座套都不一样。 对，有蓝色主题、红色主题。不太一样， 这个得先到先得先抢，对吧？ 它这个壁灯都是长得就完全的不一样，每一间都是颜色的色调啊都不一样， 对， 非常的舒适。 这 个是那 个 浴盆， 这 个、 就是那个最大套房的浴盆。 一艘船有几个这样的大套房？ 就只有这么一间，就叫王宫套房， 在顶层。 对，在三层，它这个一共是有四层。一层的话是那个船员住的地方，然后我们是从二层甲板层入上船，然后二层有一些房仓房，三层有仓房，然后二层的话还有餐厅，然后四层的话是有室内的 lounge 还有一个阳光甲板。 我看居然还有健身房。哎， 对， 就是健身房虽然说有点小局促，但是它起码这四样基本的器械都全的。 是的。 我多问一句，真的有人跟这儿健身吗？ 真的有人在跑步、 啊、为了晚上多吃一口。 那又提到吃的啊，就提到吃的，我们就不得不问一下，那船上这个餐食都是包含在价格里边的吗？ 完全随便吃。 随便吃啊？ 对， 反正人少， 你知道 也不怕抢， 你知道健身房的重要性喽？ 知道了、哦、对，所以这四个器械大家伙儿就抢着来吧。但是一发现这个，一看这个餐厅哈，你就不想去健身房了。这餐厅啊，这个 lounge 啊，都这么的美丽啊， 想一直吃下去。 对，就随晶晶随茫茫啊，不对，这是泰语。这个很美丽啊，餐食这么多种多样的，我都无法想象这是在船上。这个角度你们选的真非常的好。 人家说我们各个角度都能拍出这样的效果，因为我们就是大呀， 真挺大，你看。 对，它确实很大。 对， 而且中央空调都是有的。 对、 主要是公摊面积小， 又没让你买， 相当的凉快在船上。 就是说你看印度很多人都会说了，我们到印度旅行当中很怕吃喝、会怕卫生问题。所以我看小新回来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挺好的。对吧，来帮我 满面红光的 破解如此的疑问。你在印度怎么吃的？你在印度这个船上该怎么喝的？来跟我们说说看吧。 在主要这一趟吃就在船上，因为船上的餐食非常的棒，每一餐都很贴心，所以让我吃的日渐圆润。 里面都会包含什么餐食的具体的项目？给我们来一报菜名。 早餐的话就是比较正常的，像酒店的早餐一样。然后像午餐的话，主食的话一般都会有米饭，然后或者是炒面，然后还有最主要就是它的小饼。每餐都会有。然后像菜色的话，最多的话就到印度肯定会吃咖喱，就是不同味道的咖喱，不同做法的咖喱，各种咖喱，咖喱咖喱咖喱， 就是 咖喱配各种肉， 咖 喱 咖喱 各种素菜。 对，所以那个咖喱的馅儿里面的有荤有素是吗？ 对，有 还有各种颜色， 是吧？ 对， 所以你更爱哪一种？你们俩更爱哪一种？青咖喱、红咖喱、黄咖喱。 有吃过一个黄油的那个咖喱、 其实那个咖喱是印度的。其实真正的像绿咖喱、黄绿咖喱、红咖喱偏泰式一些， 偏泰式一些。 印度的咖喱首先颜色重，而且它咖喱粉要熬得更加浓一些。然后呢，相对那个 拉 帘 那种的一定要带，能够拉起来。 怎么让你说就不像咖喱？好嘞， 像芬来好吧？ 像张强说的， 他走了，你这。 他已经去追寻你的脚步去炸馄饨。 好嘞， 就是印度咖喱就味道要重一些，然后呢，它的味道可能比泰式或其他东南亚的地方都要味道重，所以它可能里面大部分以肉为主。你像泰国还偶尔用什么青咖喱蔬菜啊什么的，那因为印度的咖喱味道重，所以它通常用什么猪肉啊、牛肉啊、羊肉烹制的多一些。 那你们都吃到了什么样的各种各样，包括鸡肉是吧？ 鸡肉、鱼肉。 鱼怎么做咖喱味儿的？还真没吃过。 咖喱鱼嘛。 感觉如何？ 非常好， 就是土黄色的那个咖喱配那个鱼就挺好的。 比方说你当时下口了以后进嘴什么样的质感还记得吗？ 香气在口腔里面四处撞击，不知道往哪里去。 他们在回想是哪一顿呢？ 可能顿顿都是这个，是吧？哎呀，我觉得还是得要看看配咖喱的一些配菜，包括酒哈。这个是你们当时配的。 哇哦， 这个酒很眼熟哦。 哇哦， Jacob's 这个是房间里边的客房里边的配酒是吗？还有水果 啊， 看上去很贴心呢。 客房的 客房还送了酒啊， 就是你们的房门钥匙。旁边钥匙还后边还带一起子是吗？ 好，其实这我觉得是插门的那个吧。 对 对， 那取电的你是说什么？ 取电怎么越来越接地气？ 来来来，你看这浴室里头啊，多么的高级！而且你会发现，它这个浴盆是就是标准尺寸的，不是缩小版。 嗯，对，因为真的是足够大。嗯、 来啊。聊了半天吃了，我们也得还回到这个河轮当中来，跟朋友们来去看一段视频吧，好吧？我们来先了解一下这个船大概其的一个总体的感觉。 嗯， 刚刚说了一下两位的这个自己的想法，我相信呢，很多观众朋友们也依然想要了解一下，想要身临其境一下。 嗯， 那么赶紧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直播间按钮，进入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的直播现场，来去看一看我们一会儿要跟您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印度恒河的这种河轮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嗯、好，一起来看看。 把我们又带到了印度去感受了一把这样的恒河的游轮， 我就想去了、哦、因为你看刚才那个船啊、 哎、 就在这个 河上，你自己看看日历 啊， 你自己看看日历， 我今年配额已经没了是吧？ 你都已经用到明年的了。 好吧，那你去吧。 好嘞，哎，那个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恒河的游轮。 对， 刚刚我们说了这两艘船他们应该各自有名字吧。 嗯，对， 什么什么号。 对 对，它叫旅行者一号和旅行者二号 啊，就很简单， 好容易记， 恒河旅行者。 嗯， 对。 那这一号和二号的区别在哪里呢？ 就是一个是2015年下水，一个是2016年下水，然后内饰可能稍稍有些不同，但基本上的配置都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自动挡的、哦、带天窗，全景天窗啊，带有 ESP ABS 全齐活。 但两艘船都很轻，很年轻，很新。 对，其实还有一艘更老的船，就是走那个长线，它是更像那种探险船，它是那种木头装饰，然后它是像那种、 哦 亚马逊那种探险船的感觉、 哦、所以其实跟这两艘船的那个风格不太一样、嗯、这两艘船其实还是重在船上享受一切舒适的环境，包括下船的一些丰富的安排。 对， 那个可能更多的是体现在下船之后的一些对未知世界 的 探索。 是 的 是的、 嗯、 对，所以我们想要来看一张地图。 好， 这张图也是这个你们的航线图对吧？ 对， 来跟大家去解释一下这张图该怎么看好吗？ 这个绿色的航线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加尔各答旗帜，等于它是从那个卡尔卡塔那里面，那个就是加尔各答、 嗯、 一直往上，上到绿色那个箭头，到那个 Murshidabad 那里，然后再回来。所以、嗯、上溯流而上的时候基本上是去左岸的景点，然后回来顺流而下的话是去右岸的景点、 哦、等于不重复的。 对，完全不重复。然后虽然是加尔各答旗帜，然后红色粉色那条线的话就是从加尔各答会比较长时间去到瓦伦纳西那边。 嗯，然后还有一条是那个在右边这条发棕色这个线，是还有带有这个虚线的部分。 棕色应该是那个孟加拉邦那个国境线、 哦、 就是那边是国境线。 哦、嗯、所以说有红色和绿色这两个颜色这个航线可以来去感受一把。 对， 这个长线跟短线的两种不同的恒河之旅哈。 是的是的、嗯、 那么左右两岸的景色既然不同的话，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聊聊看景色了。有这样一张照片很打动我，这个是你们谁拍的？ 这个是我拍的。 嗯，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上船第二天的清晨，然后在吃饭的间隙的时候，看到在就是在我们船停靠的岸边，然后当地的居民在恒河里面沐浴，进行他们早上的一些活动。 这个颜色调的特别有年代感，你发现了没有？对，而且还有在远处，这个是什么船？就是采砂船还是运输什么的船哈？就是， 对，应该是运输船之类的。 这个雾气是怎么回事？ 早上的话，因为是停靠在河上，是会有特别多的雾气。像早上有时候拍照的时候，相机的镜头会模糊很久。 哇， 像穿越了的感觉。 就是天还有点凉是吗？ 而且它湿气 热是 吧？ 知道 是 湿气很重，对。 湿气里边屋里边凉， 对， 一出去啪，湿气一蒙。 后面还有很多丰富的图片，只能稍事休息了啊。 不是好啊，咱一会儿见， 好 吧？好，嗯。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好了，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今天为您去行走一下印度恒河的河游轮啊，河轮。那我们的两位特别来宾来自于耀月旅行的露露还有小新，欢迎一下二位。打个招呼， 声音不够吗？ 是我的错，都是我带起来的。 来，跟大家问个好，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耀月的露露。 嗯，大家好，我是来自邀约的小新。 女孩子太腼腆， 对， 这个女孩子们还是应该解放这个思想哈，跟 解放 这个跟刚刚我们的强姐张强学习一下， 对 吧？要会玩，能玩，玩得开才行啊。 主要他们俩还沉浸在河轮上的美好日子里， 是美食吧？ 美食的美好日子里， 来吧。刚刚我们既然提到了美好的日子，我们下面时间要看看景点了啊。那到底该怎么玩？两岸的颜色。景色都不一样。刚刚我们刚说了一个地方，就是能够看到这个维多利亚纪念馆是吧？ 嗯， 教堂还是纪念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个老建筑，比方说，这个建筑我觉得特别有特色，就是这个城市肯定不是你们在船上拍到的了哈，这肯定是一张俯拍的图片。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其实是在我们经过的一个类似于像小村庄，然后我们下船的，它是一个其实是它是内外两圈，是由108个寺庙群组成的一个大的一个寺庙群，这是一个俯拍的图，所以看起来像两个同心圆一样。 对，漂亮极了。 而且这个地方也靠着湖边或者是河边吗？ 嗯，它那个是在城市 小水塘吧？ 哦， 对，其实这个108个是那个毗湿奴，等于它那个外圈的话是一黑一白相间的，嗯、然后到了内圈的话就是全都是白的那个毗湿奴的那个雕塑，所以象征了就是在外圈还会有一些外界的纷纷扰扰，到达内圈的话就是完全纯洁。 哦、哇，象征意义很强， 这也是印度教里面一个。教义， 我们看看近景吧。 对， 由远及近，刚刚是在天上看的，咱们现在上啊，在远处看，这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哈、啊、样子。我们再近一点看，就成了这样的效果。大家看到没有？排列的非常非常整齐， 是， 而且它里面这个树木修葺的特别的严丝合缝，圆的圆啊，方的方，特别像那种精致的米其林餐厅的摆盘。 你也饿了？ 哎，对。但是米其林餐厅并不能打动我，我一点也不爱。 我们还喜欢炸馄饨，是吗？ 对，更爱炸馄饨。来看这个，这个也是，它每一个这个小的建筑都是连在一起的，其实。 对，都是在连在一起。对，完全没有缝隙、嗯。然后像参观这种寺庙的话，就是要脱鞋，然后穿专门的庙袜，然后进来参观。 啊，这是小的禁忌和提示。 对、 嗯，风俗提示非常必要哈。 对，像参观这种寺庙的话，都要一般都是长衣长裤。 嗯嗯，所以短袖和背心是肯定不行的。 短袖有些地方可能行，但是背心是绝对不行， 绝对不可以， 万万不行。 嗯，了解过了之后，我们会发现整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要特别遵守当地的民风民俗， 对，风土人情嘛。 对对对、嗯，好，这是第一个景点。那这个景点当时你们是在第几天才能够到这个地方？它会离我们的行程很远吗？ 一般的话，我们除了加尔各答的游览会用到大巴车，剩下每天，上到岸上之后，我们都是要用到当地的交通方式。 嗯、 所谓当地的交通方式，就会有，不 是、啊、 人力三轮车、 嘟嘟车， 然后还有突突车， 嗯， 还有马车， 嗯、 所以都是非常当地的。 这个很棒啊，体验。 对啊，听上去很丰富， 特别的接地气啊，这才叫旅行嘛， 对， 对不对？ 对，就是 每天都大巴多无聊啊！ 对，就是可以体验到当地都是当地的人来去操这个去驾驶这个突突车啊，去骑三轮车呀， 嗯， 很棒。 多问一句， 坐在车上吃点土，那才是感受到当地的风情。 正好又是女孩，就是吃土女孩，对。没有，就是多问一句啊，这个嘟嘟车也好还是什么东西，在这个岸上这些活动是要自费的吗？还是说你们又包含了？ 完全都是包含在内的。 那这个车我们也不用再操心自己去租啊什么的。 完全不用操心，你当你上岸的那一刻起，你一排的突突车就在那里等着， 啊、 随便挑随便上，各种有水果车，有鸡精车，然后各种车都可以随便上的。 太神了，来吧，赶紧要扫这个二维码来去准备跟耀月联系报名啊！因为呢，这个二维码特别的有神奇的功效，因为你只有关注了他们这个二维码之后才能够会发现他们怎么邀约你开启这样的一个新旅行计划。那今天我们就来开启这个就是印度恒河的一次河轮的旅行。 嗯， 刚刚我们看过的船舱打动了你我的啊，还有我们美食各种各样的纯正的咖喱也是让我们这个口味啊开始打开了味蕾。那么下面这些个景色也是坚决不可以错过的美丽之景。来继续我们的景色，那下面我们来看到就是这个景色是什么东西？ 这个的话是在我们行程比较偏后的时候了、 嗯、 其实也是一个小村庄。这个小村庄是先经过了一个做制陶的一个村庄，然后才到了这个可以讲是个寺庙的地方。 嗯， 然后它保存特别好，主要是它的砖雕特别的精美，而且你可以完全近距离的去接触去品味这个建筑的神奇、嗯、 我看他们备注叫做古普提帕拉， 就是也是印度教里面的一种它的一个寺庙。 嗯，来继续看啊，像这样的一些个古老的东西保存的还非常的完好，可以让我们用相机啊镜头啊去记录一下。那另外还能够看到更多的就是人文风情的东西会更加多一些，比方说你们自己生产啊瑜伽啊，在船上可以做这个事情，对不对？ 这个真的太棒 了。日出瑜伽，日出在恒河上的瑜伽， 一辈子有一次体验也就不足了、哦、是吧， 有老师带着对吧， 对，有老师带着，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刚刚日出，日出在恒河上，因为在恒河上其实很难看到日出、嗯、因为水汽比较大，但是到七点左右然后太阳升起来，然后太阳那个光在湖河面上闪闪发光，然后你在那时候去冥想，就是完全在瑜伽教室的感受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肯定啊，这是一个开放环境， 对， 整个所谓的空气都是甜的、嗯、是吧哈、嗯、来继续来看一看岸边的风情，我们有一组图片，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水的河，上面有一个铁桥，这当地人在过这个桥，看上去桥有点简陋哎。 这个其实是这个是连接着，它是一个像一个小码头一样的一个桥，连接着岸和我们的船、嗯、我们是通过停靠在这个码头的旁边，然后通过这个桥走上岸，然后去进行小村庄的一些参观。 哦，就啊、哦，这个看得明白了一些。 嗯， 这个上岸参观的这个这钢桥啊。 对。 来，继续来看一下岸边的风情。这张图，就是他们当地人在做些什么？在搭乘这个水上 taxi 吗？ 是主要是它是因为在恒河上面像小村庄之类它是没有桥会可以渡岸，所以的话就是通过比较原始的搭乘船从河的一岸到另外一岸，这是他们日常的一些交通， 就是印度的天星小轮 啊，比刚刚那个强啊。来看看这个，这是个小村庄，它这是工人们在做， 这是编织村，这是我们比较靠前去的一个那个普里亚纳，它这个村子全都是做编织，然后这些布都可以做纱丽呀、啊、那些，它都是非常原始的人工去做那些编织啊，然后提花呀、啊、那些，根本我们很少见到机器，可能也就见到一两台机器，剩下全都是人工，而且他们是男织男耕。 男织男耕，那 对，你看见 他们在 女人们 玩乐， 对， 在唱歌跳舞， 对，玩乐阿拉尼亚。 对，我们看到就刚刚工人这个。都是男的啊， 对， 很有意思。那我们 我喜欢这个社会。 我们游客可不可以去上上手？ 我们游客可以在旁边去看 一 看 ，对。 人家怕你把那皮布给毁了。 也是有道理啊，对，关键这个纯手工的应该也不便宜 啊。 那你们可以买吧，总是 可以买， 可以买。 嗯， 你说这皮我祸害了，我要了。 那是不得不卖给你，真是啊。来。那像这种纱丽，就是他们当地人穿这样的，都是手工做的咯， 对， 对吧？ 对， 这是一家子，应该是，看上去很悠闲的在等车。 这张照片其实是就是我们通过那个路上坐着突突车的时候，然后正好旁边有这么一个人在那边站着，嗯、然后就随手拍的一张，真的，一路上都可以出片儿。 就是哎，这个饱和度很高啊！苗山，你没有发现它这整个照片的颜色，就是特别的多 元化，颜色很丰富， 嗯， 而且 什么颜色都有。 主要是他们的那个沙粒颜色首先就很丰富，再加上这个地方空气哈比较透亮， 嗯， 尤其我们拍照片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沿恒河的地方， 对， 然后在水边也空气要很好，所以整个看的照片就很清新。 而且你看背面这个铁板也都是蓝色的呀， 铁板 我想， 你说铁板我又饿了， 铁板就开始要鱿鱼是吗？后边应该跟的就是。 我个人感觉，其实，在印度的话，一个是它的文化，另外一个就是看它的人， 嗯、 因为它的人的话。有一种魅力吸引着我，就是他的笑脸啊都非常纯真，是 朴实 很好像很久很久都没有见到过、 嗯、你看看这些个表情， 哇，眼神很真挚 清澈， 对、 嗯、哇，小朋友 眼睛可真大， 他们的眼睛都特大， 睫毛特别长， 哇哦、嗯、 侧面看特别美， 根本就不需要接假睫毛。苗山，你的睫毛往里长的感觉像是往里抠， 我已经很努力长出来了， 是吧？哎呀，苗山，你这个睫毛太长了，你都经常会修剪，你应该这么说。对， 我就很实事求是了。你说这个时候，我其实心里就没什么底气，所以还是说点实话。 来，我们继续看当地的人们哈，这些人们他们在卖菜的人们，他们的状态都很真实，而且你是调过色吗？这照片？ 基本上没有怎么大调，真实眼睛看到。基本上 就差不多这样， 对，因为真的他们的非常大胆的穿的衣服的颜色对我们来说饱和度特别高， 而且它这个沙粒还挺藏肉的，你没发现吗？ 特别好， 对， 特别好，尤其肚子那块儿。 肚子那块哈，我给你找哈，嗯， 咱们看看， 来，这个是没有算沙粒、哦、啊，对， 你敢找一张就是掩藏着肉的吗？ 这个是， 这什么好吃的？ 什么情况？这不是吃的吧？这是河灯吧？ 不是，这个是我们在加尔各答去到欧贝罗伊酒店，然后这个是左边，这个是欢迎门童，右面的话、哦、我们到的话，它这个是一个欢迎仪式，会给我们点类似于像朱砂点那种东西，就是那个在美 点儿， 对 对 对， 脑门， 对， 你们都点了吗？ 都点了， 每次一进都要点， 都要点上去，就是你出一趟门再回来还要再点一次，他不厌其烦给你点的红点， 你那个洗了点之后就没了呀。 对啊， 所以每次见他们再给你重新点一个。 所以你们俩是躲着还是说是凑上去被点一下？ 就是顺其自然的走过去被他点了一下。 天工开物啊，哇！ 哎，然后我想知道一下，就是画海纳的时候你们画了什么图案？ 嗯，我们在内侧画，我现在手上 还有一点点 ，对，我是画了一个从胳膊到手掌，就这手掌这里现在还剩下一点点， 哦， 几乎快看不到了， 几乎 有一点印儿， 对对，有一点点印。 他如果不是画在手上，比如画手背啊或胳膊上的话，就停留时间更久 啊？为什么？ 因为他每天洗手洗脸就会掉一些嘛。 对、 哦，如果坚持的好， 你说他不洗澡了，就是说， 那至少不会像洗手这么频繁嘛， 嗯， 对不对？因为我以前在那个肩膀上我画了一个， 嗯， 然后大概停留了20天左右， 以后你可以在后脊梁画一个，那地方洗澡时候搓不着，对，保留时间肯定更长。 但是谁看呢？ 给后边的人看呢？啊，你穿一个后边大 V 领，对，后开大 V 领就行了吗？对不对？ 为了他，我买一个大 V 领， 或者你买一个大 V 领反穿也行， 行， 对吧？后脖子梗子开气儿，嗯，特别厉害。 我侧面画一个给你看， 左青龙右白虎，我看虎那边，嗯。特别的完美。 我这是海纳吗？ 你是百川、哎、 对，实际上我们在海纳的话基本上都是女生女士在画， 露露都已经习惯了、 嗯、他完全没有在乎我们两个推什么东西，自己接着说。 对，但是我们这次去的男士也要求画海纳、 哦、 然后就 他们 画各种，他们想其实手上然后胳膊上都可以画、 嗯、 对，他们也去勇于去尝试。 那他们停的时间应该比你们长， 应该是， 对对对，我们 对， 毕竟他们可能没你们爱干净啊，这个我们能理解哈、啊。来继续看当地的人们，嗯，依然是一个菜摊儿，这些蔬菜的品种好像跟咱们国内的也差不多，就是这些东西，什么苦瓜、青菜、茄子、豆角，还有萝卜， 嗯， 啊，黄瓜、土豆，啊，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到东南亚到南亚会发现当地这种这个蔬菜的品种跟国内不太一样， 嗯， 我们没见过， 而且就算是一种蔬菜它口感可能跟我们那也不一样、 哎、对对对， 你咽口水是什么意思？ 就之前我在文莱见到过，我当时我在文莱见过第一次见到一个四角豆。 哦，四角豆， 对， 哦，好像依稀知道， 当时国内还没见到 过。四角豆就是清炒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他们炒的也是切成一段一段的嘛，我觉得哎这个很新鲜，然后发现国内有，也只能怪我自己孤陋寡闻了哈。对， 还真是近几年有的， 嗯， 因为这并不是我们本土产的一种蔬菜， 对吧？ 嗯， 舶来品。 对， 来继续来看啊，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他们拍的人像，以后你们可以拿那个 iPhone 那个人像模式拍拍看，再测试一下手机，顺便的、嗯、特别的好。看看这些骑自行车少年、 嗯、少年， 这个自行车他们还拿这个白色的油漆漆上了名字是吗？ 嗯， 怕丢啊， 类似于他们的一些标记。 嗯， 对，我们反正还发现就是印度人他们骑的自行车都很高，然后就像我们坐的那个人力三轮车他们也都是很高， 大梁 对，大二八，大梁也很高，车轮也很大， 你看这骑的大车都特别大个儿。 对， 就是可能在单位时间他那个轮子转的那个距离会更远一些，也是为了提升效率，估计是。 对，估计可能印度太热了，所以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效率， 玩命走哈，得要。那继续看看这个骑车，你们拍了不少啊。这个回头这个小哥是本片亮点，他给到你当时那个镜头抓得特别到位，那他还跟你笑了一下，是你喊他来着吗？ 没有，真的没有喊，只是你拿出了手机的镜头，他就会 自然找， 回眸一笑， 这么有镜头感。 收不收钱？ 我觉得他骑过去的时候，他就看见你正在掏了。骑到那儿的时候，估摸时间差不多，一回身正好。 其实刚刚手机掉地上摔碎，他在那乐呢。你刚才碎屏了，这我们用个小米就没事儿。那小米的印度卖特别好 哦，好像 对小米在印度卖的很好，小米、OPPO 在印度都卖得很好， 还有一家对卖的贼好，都是。继续来看这个自行车小哥啊，这个是他们当地，这是在街边，这是做的什么东西啊？这是。 这个是他们要马上过一个节日，所以就会做，就是会发现印度他们真的是宗教非常丰富，所以他们就是三天一个小节，五天一个大节，就做各种神像。然后我们就是我一去到印度，我的朋友问的最多的一点就是啊，恒河上面脏不脏啊，臭不臭啊？ 对啊， 其实一点都不脏，一点也都不臭，因为我们。为什么那个恒河那个颜色会很深？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很多它这种神像雕塑是拿陶做的，所以它是拿草编的，然后再拿那个陶铺在上面，然后他们都会在河边祭祀，祭祀完就把这些神像推到河里，所以这个神像就会融在河里。所以我推测的话，可能这个河水的颜色都会融了太多的神像 土， 对，因为沿岸根本就没有工厂，它不是那种工业的排污， 就没有排污的地方。 对对对。 哦，这我们想多了哈，之前对错怪他们了。 对， 所以你在这个恒河上面搭乘这样的河轮，你也能够更加直观的看到当地人他们在这个河上面在干些什么。 对， 包括这种排放的一个水啊，到底哪里来的一个颜色。 对， 这个是也是在祭祀吗？还是在怎样？ 这个 好像有一个白色头发的一个长者。在弯腰，另外那边有一个穿就是戴着红色纱丽头巾的一个女士，好像在就是树墩儿还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在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树下面，他们做的一些日常的一些活动。 嗯，我们继续来看啊，因为真实的民众们他们就是这样子的感觉。你看嘟嘟车是吧？ 对， 嘟嘟车安全吗？ 还是算比较安全的。 不是说据传都开的倍儿猛吗？ 对，而且它其实我分解一下，它是一个摩托车加斗，我理解。 就是三蹦子嘛。对， 对，就其实就是三蹦子。 对， 露露那个表情特别认真的给你解释说，对，就是三蹦 子。真的不一样，这个三蹦子那是印度恒河边的三蹦子呀。 对，但是它那个旁边都会有一些小扶手，因为它有的路不太平嘛，真的还是需要抓一下。 会颠飞， 但是你知道坐一下是很有风情的。 对，而且那个颜色还漆成了黄颜色， 对，很有风情。 对，黄色、红色、蓝色，就是我刚刚说的水果车机，它都是拿可能有些塑料的什么那种包下坐垫什么那种。 哦，还挺有生活情趣。 对， 嗯，再来看哈，这个小房子，这个是怎么个意思？这个东西，这个当地人他们的生活的地儿。 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些民众居住的一个小屋子。 对， 因为可能它毕竟不是大城市，所以没那么好的条件。 对， 在河边的一些小的地方，像小村落里边， 很多他们像那个之前看那个编织村，他们很多就是在铁皮房，然后开两个洞当窗户 啊。 对，然后或者有一些比较好的就是住在砖房里边，然后稍微差一点的就是住那种铁皮房。 你看看，他们更加愿意把这个寺庙群建得如此的恢宏。 哇，你看和绿地 对 映照在一起，都没有层次感。 对， 我们找着制陶的地方了哈。 哎， 这个制陶村，哎，这陶器们特别的陶器哈。你看长得都一个一个都不一样。嗯， 对， 手工的 嘛，因为都是纯手工。 对，他们烧制的话，也会一批一批进这个窑去烧。 对， 然后他们这东西是日常使用的，还是说作为旅游纪念品卖呢？ 这个其实是我们当时问了，这个是可以放酥油灯，在恒河上放酥油灯用的， 可以飘起来的。 对，飘起来，然后最后就融了，融在恒河里了。 就这样融掉， 这河承载了不少。 对，但是我们最后一天就是船方给我们特意安排了一个在晚上放这种酥油灯，当时应该是放了100多个这种小盏，上面有酥油灯，然后飘在恒河上，非常非常美，非常非常震撼。就是回头一望，就是河上星星点点。 你看看，又没有拿到的照片，因为那是晚上你们拍不到。 对， 所以赶紧换手机哈，真是。 哎，这是更加恢宏的这个维多利亚纪念馆的全景。 嗯， 就刚刚咱们一开始看的这个倒映的这个东西，就是它。 对， 对，很漂亮，很漂亮。来，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河面上面的一些小活动，就是当地人他们在这是干啊，把那个神像放进去是吗？ 对。 哦， 这个就是刚刚说他们在放神像之前会拿这个神像转三圈，然后再把它放到河里面。 每个人都拿同样的一个神像， 就是几个人抱着这个神像，然后开始在河在上面转三圈，然后再到河里面把这个神像投到河里面， 就这样了。 对 对， 然后就融进去了。 对， 这河太不容易了。 哇，这让我想起了一部电视剧叫《河神》呐。 像这幅的话是那个我们问了当地人，他们跟我们说这个是他们类似于劳动节祭祀的，是主要是进一个管建筑方面的一个神的活动。 嗯，管建筑方面的神， 嗯， 他们能够更加好的去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丽，是不是？ 嗯， 但是这种房子的话可能就是没有祭拜的，对，就他们可能就没有太在意自己家这个建筑哈。那这样的话就是陶艺工人， 对， 他们自己在做陶器啊。然后那这种东西我们也可以在亲自参与吗？还是说是也是看看？ 也都是看一 看， 看 一看。 嗯， 更 多的是感受，用眼睛去感受。 因为我就听到很多人都会说啊，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尤其当这个地方它的民俗的习惯比较明显的时候， 嗯， 我们更多的是旁观去看，嗯，不要太多去动手参与，以免打扰他们的清静。 哦， 先观察。 对对 对, 对， 如果真的当地人有一种邀请，希望你加入， 那咱们再邀这个受邀， 对, 对吧？那如果人家没有邀请我们来，你来试试看，我们也别太过于主动，以免就是破人家的风俗。 嗯，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旅行当中很多的情况下，很多人会选择那儿拍照片，但是我觉得在拍照片第一步，我觉得应该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因为真的无论是多么背焦的这个相机，或者是多么先进的技术，你都很难停留像眼睛看到那眼前的画面震撼。 太对了， 所以你看好了之后，你说太美了，我想留下来，而不是说你记忆里还没有这个点，然后你就只是拿手机拍或相机拍，就很遗憾。 没错，就像这样的一些个神像，对吧？我们更多时候就应该是用眼睛双眼去观察， 嗯， 那些个细节，它的做工，它那些个表情的变化，这个时候我们觉得相机可能就显得略显苍白。 对, 对，嗯， 所以就我们为什么会说邀约大家来一场新的旅行呢， 嗯， 来自心灵的旅行，就是到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包括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恒河上的河轮，在船上你要感受当地的文化，这就为什么我们会介绍在船上有这么多丰富的活动，无论是瑜伽还是品尝美食，还是有一种当地文化的一种参与感，都是让大家从各方面去感受这个国家，感受这个地方的旅行。 所以才要扫码赶紧关注耀月他们的二维码，他们的公众号，进行相关的咨询和报名才行。那今天我们节目最后呢，赶紧来看一下他们这个游轮的官方的视频，了解更多我们的旅行方式。也感谢我们的二位嘉宾热情光临我们本期的左右巡航，再次感谢你们。稍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